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565。 你好，我是刘超。开始今天的学习之前呢，我想先请你思考一个问题。假设现在有这样一个需求，让你设计一个装修功能。用户可以动态选择不同的装修功能来装饰自己的房子，例如水电装修、贴地板以及粉刷墙等属于基本功能，而设计窗帘装饰窗户、设计吊顶装饰房顶等未必是所有用户都需要的，这些功能呢，则需要实现动态添加。还有就是一旦有新的装修功能，我们也可以实现动态添加。如果要你来负责，你会怎么设计呢？此时你可能会想了，通常给一个对象添加功能，要么直接修改代码，在对象中添加相应的功能，要么派生对应的子类来扩展。然而前者每次都需要修改对象的代码，这显然不是理想的面向对象设计。即便后者是通过派生对应的子类来扩展，也很难满足复杂的随意组合功能需求。面对这种情况，使用装饰器模式应该再合适不过了。它的优势我想你多少知道一点，我在这里总结一下。装饰器模式能够实现为对象动态添加装修功能，它是从一个对象的外部来给对象添加功能，所以有非常灵活的扩展性。我们可以在对原来的代码毫无修改的前提下为对象添加新功能。除此之外，装饰器模式还能够实现对象的动态组合，借此我们可以很灵活地给动态组合的对象匹配所需要的功能。下面我们就通过实践具体看看该模式的优势。在这之前，我先简单介绍下什么是装饰器模式。装饰器模式包括了以下几个角色：接口、具体对象、装饰类、具体装饰类。接口定义了具体对象的一些实现方法，具体对象定义了一些初始化操作。比如开头设计装修功能的案例中，水电装修、贴地板以及粉刷墙等都是初始化操作。装饰类则是一个抽象类，主要用来初始化具体对象的一个类，其他的具体装饰类都继承了该抽象类。下面我们就通过装饰器模式来实现下装修功能，代码演示及运行结果见文稿。通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了解到，如果我们想要在基础类上添加新的装修功能，只需要基于抽象类 base decorator 去实现继承类，通过构造函数调用父类以及重写装修方法实现装修窗帘的功能即可。在 main 函数中，我们通过实例化装饰类调用装修方法，即可在基础装修的前提下获得窗帘装修功能。基于装饰器模式实现的装修功能的代码结构简洁易读，业务逻辑也非常清晰，并且如果我们需要扩展新的装修功能，只需要新增一个继承了抽象装饰类的子类即可。在这个案例中，我们仅实现了业务扩展功能。接下来我将通过装饰器模式优化电商系统中的价格优惠策略，实现不同促销活动的灵活组合。相信你一定不陌生，购买商品时经常会用到的限时折扣、红包、抵扣券以及特殊抵扣金等，种类很多。如果换到开发视角，实现起来就更复杂了。例如每逢双十一，为了加大商城的优惠力度，开发往往要设计红包加限时折扣或红包加抵扣券等组合来实现多重优惠。而在平时呢，由于某些特殊原因，商家还会赠送特殊抵扣券给购买用户，而特殊抵扣券加各种优惠又是另一种组合方式。要实现以上这类组合优惠的功能，最快最普遍的实现方式就是通过大量 if else 的方式来实现，但这种方式包含了大量的逻辑判断，致使其他开发人员很难读懂业务，并且一旦有新的优惠策略或者价格组合策略出现，就需要修改代码逻辑。这时刚刚介绍的装饰器模式就很适合用在这里，其相互独立、自由组合以及方便动态扩展功能的特性可以很好地解决 if else 方式的弊端。下面我们就用装饰器模式动手实现一套商品价格策略的优化方案。首先我们先建立订单和商品的属性类， 在本次案例中，为了保证简洁性，我只建立了几个关键字段。这里有这样几个重要属性关系：主订单包含若干详细订单，详细订单中记录了商品信息，商品信息中包含了促销类型信息。一个商品可以包含多个促销类型，代码见文稿。接下来，我们再建立一个计算支付金额的接口类以及基本类，然后我们再建立一个计算支付金额的抽象类，由抽象类调用基本类，然后我们再通过继承抽象类来实现我们所需要的修饰类，最后我们通过一个工厂类来组合商品的促销类型。通过这个案例可知，使用装饰器模式设计的商品价格策略，实现各个促销类型的计算功能都是相互独立的类，并且可以通过工厂类自由组合各种促销类型。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现在总结回顾下。这讲介绍的装饰器模式主要用来优化业务的复杂度，它不仅简化了我们的业务代码，还优化了业务代码的结构设计，使得整个业务逻辑清晰，易读易懂。通常装饰器模式用于扩展一个类的功能，且支持动态添加和删除类的功能。在装饰器模式中，装饰类和被装饰类都只关心自身的业务，不相互干扰，真正实现了解耦。最后留给你一道思考题，我们共同探讨。责任链模式、策略模式与装饰器模式有很多相似之处。在平时，这些设计模式除了在业务中被用到之外，在架构设计中也经常被用到。你是否在源码中见过这几种设计模式的使用场景呢？欢迎你与大家分享。期待在留言区看到你的答案，也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身边的朋友，邀请他一起讨论。